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22:05:1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梅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看看你让我干了些什么，你看你把我弄的啊，我本来其实他那意思是。我本来不是这种人，我本来干不出这种事儿。你看看，你让我都干了些什么啊、就是这么一个抱怨的啊，也许或是推卸啊、推诿责任的、就是、 甜蜜的小抱怨吧。 对，推诿责任，或者说我为什么跟你分手，或者是我为什么干出这些事情来，那也是因为你啊，对不对？你看看你啊 ，Just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OK， 这首歌呢，开启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抱歉的通知您，照片还没有照出来 啊。 当然了，就即便照出来，跟以前也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俩人或者单人的合影。 不过就是在时间上定格的是2018年5月29号周二的晚上，仅此而已。 是的。 所以一会儿我们照个话筒啊，照个直播间的什么显示器啊、都比我们新鲜。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二，一期再普通不过的男左女右，希望有不普通的你们出现。 对，而且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到了1571红了哈。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就像接力棒一样。今天晚上的红人呢，这一棒要传给1571红了。他是我们外场的热心听众，会陪伴我们一直到24点的时候才下班。这样的人生和红人的交集只有一次，只此一次哦。所以，希望你珍惜。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选，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 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你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能陪你到天亮的人不多， 就是、 有很多都半截道困了睡着了、 哎、你陪我怎样？ 对 呀、啊、我陪你看到天亮了呀。 对呀、啊、我还陪你说话， 对，我 有可能把你给说睡着了。 两点半爬起来一直陪你看欧冠， 别跟我提那一晚啊、嗯！ 我得一直看到五点半、啊、 我知道应该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我 那简直不是人能踢出来的了已经啊！ 那 但是 超人 绝对是一个忽然的超人动作，在人的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出现了， 别跟我说 那怎么办呀、啊、那就只能认，那人就是练这个的，练到一定的就是精准度的时候，人可能会出现超人体，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 反正欧冠已经过去了哈，祝贺皇马啊，也对利物浦啊整个球队的这个优秀的表现啊，是不是说很官方？ 贝尔不能外，反正 然后呢、嗯，重点是更为精彩的六月份的世界杯要来了。我觉得世界杯它就是对大家而言啊，对球迷朋友来说，就是它能够加上我们喜欢的非洲球队，对吧？ 嗯嗯， 还有就是。你说咱亚洲啊，对，当然也是可以看一看四年后亚洲足球的发展，对吧？ 怎么也得有韩国跟日本吧？ 那人家是板上钉钉的， 取得了呀啊！ 总之呢，我觉得世界杯会有很多精彩的记忆啊，同时也会有很多四年又四年大家每次被唤醒的一些东西。夏天呢，会有更多啊，因这一次的盛世啊，带给我们的欣喜啊，和一些突然之间不再去计较的一些生活里的琐事凡事都可以放一边了，对吧？失恋的人也少了啊，失意的人也少了啊，就是因为有这种大家群体在一起开心的时候。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帖不要着急啊， 没贴出来今天晚上红人，所以也不能太着急，我们一一选出来。 这还不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上镜了吗？啊， 对对了， 怎么照也照不好看啊，怎么照也觉得还是过去的样子。 其实一般来说只照我自己的话一张准，就他捏一下快门也就 OK 了， 因为毕竟你是一个二娃老妇嘛。 不是，我是360度全死角，你变照、 嗯、一般来说呢，对于自己的形象颜值比较自信的人才敢这样。 哎， 你知道 吗？什么叫臆想之美吗？就是说这个人美到你想他，你自己心目中他是什么样，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心目中林黛玉是最美的，他就长他在你眼前一晃，哟，那就是林黛玉啊，他就长成你的心目中林黛玉啊。你的那个心目中你觉得范冰冰是最美的，你一看他，哟，他就是你眼前的范冰冰，这就是臆想之美、啊、 今天晚上照两张啊。 对，你看我们这俩，我臆想之死，对吧？360度全死角，臆想之死，你们怎么看怎么死。好好好，来自 Kian 的这首歌曲叫做 disconnected 啊，失联，失联。 Benching like a stone in my shoe. Some chemical that's breaking down the glue that's been binding me to you. Ooh, I feel like I just don't know you anymore. But I've been burned and I've been wrong so many times. We walk in circles of pride leading the blind. Well, I thought that love watched over this house, but you're boarding up the windows now. We've been leaning on each other so hard, tied so tight we wound up miles apart, making simple things so hard. King 展现自己旋律最绽放的一首歌曲啊、嗯、King 的那个旋律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他们敢于唱出自己的那种跟别人不同的而且是非常绽放的一种旋律来，就像这个这首失联 Disconnected 就是来自 King 的非常典型的一种绽放的那种感觉， 就是唱得很舒展、啊、 对，特别舒展，而且旋律非常舒服， 就是不像我们总说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手啊非要唱 R&B 哈、啊、或要唱一些电子， 是 其实他的整个的声音状态还有表现力驾驭起来真的是很合色、啊、 因为 King 他并不是，你不能说他是，他也是一个虽然也是小伙子们组成的乐队，但是他并不是偶像乐队，主唱也不可能说像Bieber 那么帅啊，或者是像就是 Maroon 5那个主唱那么范儿啊、 嗯、 那种样子啊，这但是他是很普普通通的一个歌手，就非常质朴的那么一个，长得并不是很帅的那么一歌手，但是他嗓音跟他的那个歌曲的绽放力还有他的那个旋律线是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 天生就是唱歌的料哈。 对， 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71红啊，我们也是简单粗暴的 po 上两张照片啊，加上 今天晚上圈的某人和今天的代表数字，我们呢也欣喜的看到有24位朋友留言了，24位之多呀！ 这什么意思？你就是按这个秒跟分来算一下的话，可能到了4个小时以后啊，2个小时以后到不了120是吧？ 走着瞧。 思绪已静止，窗外一首你爱的歌，一下子离开你的城市，回忆已开始，喝完一杯你爱的拿铁，想起了心事。 来自王心凌演唱的一个人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对，就是两种情绪哈，就是你如果把自己的一个人生活想得特别惨啊，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这也缺失那也缺失，你就会陷入一种低谷，然后一种生活的低潮的模式。 这个人永远都在这个贪，比如说啊，人咱们经常说的贪嗔痴啊，人就是第一欲望就是它源自于贪，然后最糟糕的呢它还有嗔，就是动不动它还会有一些就是怪罪别人，怨念别人啊，就是嗔恨别人。但先说的就是你说的就是这个贪，人就没有满足的时候，他如果聪明点的话他早就应该满足了，对吧？你比如说 人家看我，你简直是 完美， 这就是啊。然后我居然有一天，我跟我席居然说出这种话，我说，其实啊，两个小姐妹也挺可爱的。然后我媳妇 双全了， 对，我媳妇说你这个人真是贪得无厌到就是令人发指哎，现在有点。 哎，但我真的听说了，就是我身边有朋友也是，如果有了一个女儿之后，他们都希望再有一个女儿。 啊，对啊， 就觉得哎。 就是我后来我一想，就单从这件事情来说，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吃啊跟贪呀、啊，就在这个马上显现。就比如说，如果我是现在哦好，给你一对小姐妹，那你肯定会想，哎呀，要个有个儿子多好，对吧？ 因为你喜欢剪刀姐小姐妹。 什么乱七八糟？ 还有啊，骨子里你是尊重女性的、嗯，你甚至认为女性的人生以及你所看到周遭的女性，是你觉得比男人生活的，嗯、甚至比你自己啊，你觉得更好，对吧？自律啊，人生的奋斗状态啊， 拍开 以及善良， 抛开这些，抛开这、 啊、怎么 着玩美声啊？抛开这些，工作也是，你看着这槽比那槽低，你就想跳那槽高的去、嗯、然后你看跑终于跑到那槽里，你又会琢磨着哎呦还不是原来那槽了啊，我得再跳回原来那槽，但是我就算跳回去我得在那槽里夺得一个就凤头的位置，我才会跳回去又跟原来那槽去交涉折腾、啊、就这就是人就是来回来去在之间啊，他就损失了什么呢？损失了自己在商场上的名誉问题啊，人说这人老跳槽了，动不动是从这儿跳到那儿，就从那儿跳到那儿，然后咱得查查他为什么原因这么跳。就是以后你在这个商场上，在这职场上就会有这样的损失，名誉上就有这样损失。他就是因为你贪啊，就是因为不知足，是这么一回事。 不知道几斤几两， 对 啊、对自己高估了啊。当然，我觉得人生的一个挪动也好，转变也好，如果你理性的思考过后，是可以做决定的啊。 是。 就怕都是一些啊瞬间的一些小想法而已罢了。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挑选出来了，其实他也很认真的，甚至还带着紧张色彩的等了半天了，他就是来自这位叫做 Reborn 少年，重生少年， 双胞胎少年。 不是，他是重生啊，涅槃重生的那个重生啊， 是个男子 Reborn 是个白羊男。好吧，今天晚上拜托你和我们一起24点才能下班，一会儿见咯。而他头像还是 copy 卓别林。Incense, it gets dense. She knows when I'm out, I feel like she could just sense. If I had $1 million, it was down to 10 cents. She'd be down for whatever, never gotta convince. You know, hope to die to my lover. I'd never lie. Swear be true, I swear I'll try.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e's got his head, I'm on my mind. We got that love, the crazy kind.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In the end.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嘉宾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1571红，他的名字叫 Reborn 少年， 对，看来是一个这个美少年哈。 嗯， 今天晚上呢，拜托你和我们一起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到了第20段呢，新老朋友都知道哈，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 对，就是你姐姐韩美可能会出现。对对，哎呦呦，对，就这个事情一般发生是伴着她的抓狂开始发生的啊。她姐姐韩美，这几天天热啊，尤其是今儿天她一热，姐姐韩美中暑了，你知道吗？哎，你姐姐中暑了，你都不关心一下吗？啊，她跟叶旭啊下定决心，告诉说。我一定得减肥啊！他回来以后啊，第一句话他不是别的，他说他一定要减肥。而我们都特奇怪，也就是说，那这不是老生常谈吗？您是什么原因啊？让你今天这么下定决心，老婆让你这么下定决心要减肥了？我就必须减肥！我告诉你啊，我中暑啊，我就中暑，我不是一般的中暑，我晕倒了。我那就晕倒了。我说哎呦，那也可能跟体型不是有直接关系吧，有的是人就是瘦的也是就中暑就晕倒啊。我说不是，你听我说呀，我跟你说啊，我这晕倒以后啊，我就依稀的我就记得，我就被抬上那急救车的时候啊，我就听他们喊1 2 7 1 2 7 1 2 7，哎，你那边向前1 2 7，我后来我都醒了，他们还那喊1 2 7。Gemini, remember this for when I die. Everybody dressed in all black suits in a tie. My funeral be lit if I ever go down or get caught or they identify. My beat was the most solid, nothing to solidify. She would never cheat, you never see her with a different guy. Ever tell you different, then it's a lie. See, that's my down, see, that's my soldier. She keep that thing thing. If anyone goes there, the calm and collected. She keeps her composure and she gon' ride for me until this thing over. We do drugs together, sell clubs together.And we both go crazy if we was to sever. You know, we keep mobbing, it's just me and my. The world, we just gonna keep getting rich, you know.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o my lover, I'd never lie. Said be true, I swear I'll try.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e's out his head, I'm on my mind. We got that love, the crazy kind.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I'ma ride with you, mob and get money, get high with you, yeah.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his is how I to die. You can confide in me, there's no no hiding, I swear. Stay solid, never lie to you, swear most likely I'ma die with you.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o my lover, I'd never lie. Said be true, I swear I'll try,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e's got his head, I'm on my mind, we got that love, the crazy kind.Him and I. 反正后来好像听说这救护人员那个有一个是手是抻筋了呀，还是啊，另外一个那个就是抬他腿的那边的那个救护人员好像是这个大腿后筋拉了呀之类，反正就损失不少啊， 给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 损失不少，损失不少，为了把他抬上车啊。对，后来就是就地那个这个掐人中就也没，最终也没抬上车啊，那车也是白来了。 哎，我一个不到100斤的， 最终也没抬上车， 能有那么重的姐姐， 反正就是 家里伙食难道吃的匹配不一样， 医生只能就地掐人中给他救回来，反正就差不多吧，反正回来痛下决心，减肥当然是好的啊，我们都是赞成的，但是不让他别瞎找原因啊，他这不是跟那个中暑没有直接关系啊。好，该你了。 对，是该我了哈。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暖足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你的善良里藏着你的福气。我小时候住在农村，我隔壁的赵奶奶是个心肠特别好的人。记得那时我们村里有个5、6岁的小孩，他父母犯了罪，坐了牢，所以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而村里人就因为他父母的恶行，很多小孩都被家长严令禁止跟他一起玩。可是赵奶奶却对这孩子有着特殊的爱和怜悯。她总说，父母造的孽，但孩子却是无辜的呀。而且他父母关进了监狱，爷爷奶奶更是年老体衰，没有劳动力，因此家里穷得叮当响。赵奶奶每次去赶集，总是会省下钱买几颗薄荷糖给那孩子带回来，每年过春节时也会给他买一套便宜的新衣服。他家里做馍馍、炒回锅肉、炖鸡汤时，总会想到让这孩子一起过来吃。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赵奶奶完全没有必要对这个无亲无故的孩子这么好，因为这样得不到任何好处，说不定孩子长大了也不一定记得他的恩情。可是赵奶奶坚持这样，无私地做着善事儿，当着好人。记得有一天傍晚，天黑得很快，视线也不好，赵奶奶突发脑溢血，倒在了田坝里。而那时村里人很多都回了家，没看到他。幸好这个小孩家里养的土狗发现了赵奶奶，他居然一直守在老奶奶身边叫个不停。后来狗的叫声引起了邻居们的注意，最后赵奶奶被及时抢救了过来，捡回了一条命。那时村里人都说，好人真的有好报啊，如果不是赵奶奶像对待亲孙子一样对待那个孩子，估计孩子家里的狗也不至于如此通人性去救他。其实善良的人通常运气都不会太差，因为他们根植于内心的善意总会驱除掉身边不好的人事物。古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善的种子必有善的回报。也许你的善举不会立马见到成效，可是只要你一心向善，日积月累后，他总会在不经意间帮到你大大的忙。记得我有个同事刘哥，在上个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居然迟到了，可是领导不仅没有扣他工资，反而还表扬了他。原来那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雨，当刘哥撑着伞过马路时，看到有个老人在马路边坐在轮椅上，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当时刘哥以为老人在等人，因为旁边就有个超市，可是看着老人的表情很茫然无助，他总觉得不对劲，于是他特意去超市看了一圈，里面除了工作人员没有客人。 其实这时刘哥又焦灼地看了看手表，想着快要迟到了，但又不忍心扔下老人不管，于是他走向前问了问老人为什么停在这儿。原来老人的轮椅没有电了，走不动了。他身上虽然带了老年机，但是只会接电话，不会打电话。于是刘哥又问了老人的家在哪里，毅然决定冒着雨亲自将老人送回家，然后再去上班。其实刘哥的这一善举也许看似不足挂齿，但是因为他一直是个善良的人，助人为乐几乎成了他人生的信条和习惯。于是这些年他也在冥冥之中得到了许多贵人的提携、旁人的扶持、身边人的好评。记得前些年公司准备提拔一批人才，而在同等条件下，刘哥就因为他为人善良，比如他总是主动帮同事处理一些棘手的事儿，帮门卫搬重物，对清洁工格外的友好礼貌，于是领导对他的印象极好，很快他就升了职，加了薪，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刘哥总是说自己的运气太好，可是我却觉得是他的善良给他带来了如此多的福报。很多人都试图追求大吉大利，想要得到意外的好运，但是真正的运气从来不在别处，而在你自己身上。就如雨果曾说，善良的心就是太阳，善良的人本来就自带光源，不仅帮助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当一个人拥有了善良的品质，就会自动招来好运气。其实做个善良的人看似很吃亏，因为有可能当你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做好事儿、帮助别人时，就可能牺牲掉个人一些切身的利益，甚至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于是很多自私的人就选择了做一个视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的人。可是做个善良的人真的不会吃亏，因为当你心存善念，发自内心的对别人好时，有可能你暂时会失去一些世俗的利益，可是长久来看，你的善良总会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时刻帮你渡过难关，让你化险为夷。其实你是什么样的人，也自然会吸引来同等能量的人事物。如果你为人善良，你会发现你身边同样善良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如果你以善意之心处事儿，那么你遇到的事儿自然也会顺心很多了。在生活里，总有些人企图靠去寺庙烧香、在家做祷告、拜佛求天等表面的形式去积德积福。其实当你有了好的德行，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做一个善良的人，当善良内化为你的品行时，自然就会有积到好的福报。你的善良里藏着你的福气，所以让我们继续做善良的人，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好运，根本不会去害怕那些人生的艰难时刻，因为我们总会遇到最美的事情。 有一种幸运能让我遇见你，曾经也曾错过爱情，但不放弃， 不太会说话，只用心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 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 要决心才看到天明。谢谢。 起，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聊也聊不完的话题，用不完的默契，从天聊到地，确定爱走下去。谢谢你愿意倾听，谢谢你放我在心，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整而坚定。距离，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天明。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从天聊到地，决定爱走下去。谢谢你愿意倾听，谢谢你放我在心，此的生命完成了假定，甜蜜一天一天累积，拉近了距离，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爱是最美 最美的诗句。 分享完今天晚上的这篇暖文章，我相信我善良的听友们一定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讲，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嗯， 难怪我运气那么好。 是，不要以善小而不为，诸恶莫作，这是大家时常应该在心里提醒一下自己的事情。 对，虽然有些事情可能你在做的时候没有立刻感受到些什么，但是人在做天在看， 是的， 对吧？都帮你这个积分的啊，慢慢的就有一个积分换善良。 虽然有这么说法，就是人的命天注定，就是这一生你可能已经被就是冥冥中早就给你画好轨迹、规划好了。但是呢，你这场比赛还是要你自己走完的。这知道你输赢当然是已经给定了，这到你什么时候你会赢得一个什么，然后到什么时候会输一个，但是你这过程你还是得。要小心自己是怎么取得的，因为你过程中要是作恶去取得的，你会累积到你的那个就是你作恶的那一层面里，然后可能你就下次的那一生的那轨迹里就有这个污点了，对吧？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你是做善事然后得的那个赢得的那个点，那你就是又积了善业到下一次轮回。 一句话，问天饶过谁， 是 对吧？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 过程中你还是要注意自己多行善的。 对，如果说自己原来是一个虽然内心善良但是比较冷漠的人，我觉得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这个赵哥呀还有这个赵奶奶呀哈， 对，他说的对，赵奶奶 这些人物哈，就都是一些 说的是对的， 从来没有说要给别人做出的善良，而是我内心里非常自然的本能的要去做的事情。 而且这个 我觉得那个村里其他的邻居那种也太难了点了吧，人家一个孩子，就算人家那个父母是有过错，但是孩子确实很可怜呀，孩子确实很单纯呀，你不村里人为什么不能去集体的帮助一把呢，对吧、 这个、 就是靠赵奶奶一个人发善心，真是 说实话就是还有一些人们的这种文明程度啊， 是啊， 很多的、这个、 是有一些固守己见的 一 些东西， 对对，心中的一些禁忌啊等等等等、当然肯定现在已经不这样了哈，而且身边的人也会打破这样的一些， 对，所以赵奶奶一开始第一句话你说的，她说的就是已经说到点上了，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孩子是无辜的，对吧，我就是要帮那个我认为纯的像一张纸一样的人，就是没有理由不帮人家嘛，对吧。 好的，我善良的听友们，第二十段呢就接近尾声了，我们要一起到的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小时，也希望红人继续在这里和大家聊天，而其他小伙伴明天要早起的话呢就可以早点睡了，晚安。我们节目没晚啊、 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等灯，等灯》。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23:01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 今天的红人对 Reborn 重生少年啊，然后今天他跟大家聊的挺好啊，一个一个的道晚安呢，这。一个一个跟人道晚安，哎，好，您去睡，哎，您睡好，拜拜， 走远不送。他的微博当中关注的117位人士哈，按照套路呢，最新关注的还是制作 low 卡的。这个和我们节目的听友搞对象的随遇而安的男子、啊、 不关注人家怎么能把更多的好照片让人家摘出来呢、 哎、但有好多人就没有关注哎， 那算随遇而安，摘人家那个仅有的那个空间的照片摘的是很好的啊。 是，来看这位朋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士是我的 狗儿 子 叫 虎 虎， 对，好嘞，这位白羊男啊，今天晚上来担当我们的红人。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啊，我们已经得到了154条评论。 好， 哎呀，每当我上镜的时候哈、啊， 没事， 你是那么回事儿， 没事没事，你猜，那个一个小时过去了，154，那你如果努努力，可能就冲300去了呢，对吧？ 星期二其实大家容易累和疲劳的哈、啊，不要因为我这句话，然后你们就扑腾扑腾都起来了。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啊！来听， 光问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当人海涨潮，又退潮几次？那些年，那些事。想念一辈子，这样不明

Let me go， 让我走。 就放我走嘛。 是有人缠着他。 对 ，Somebody just let me go。 但其实还是女生挺干脆的哈，既然已经做出了要离开的决定， Somebody just won't let me go， 拖泥带水。 有些人不想让我走， 不好使啊，想走就走，走的自由啊。 对，人是自由的，不过有的时候要提醒那个提醒一些。女孩子要是说你一开始就对注意安全， 走的安全， 走的安全，因为你那个另一半可能正在偏执跟那个激、 哦、对对对 激动中啊，你要先平复，然后 分手需谨慎， 对对对、 啊，这个确实应该考虑一下哈，因为不是每个人的这个情绪，甚至说他的这个姿态都是优雅的。 你不像你甩你，可能说你有点就是没，也怪爸妈啊，没如果是没教育好，你甩你爸妈脸子。就是我不理你，唰就甩脸子，关门而去，或者是关门而闭关什么的。这你在家里跟爸妈可能能耍小性子可以，但是 你一定要注意啊，女孩子要是跟男孩子，有一些男孩子在激愤的时候，在激动的时候，在偏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你不能用这种你以为他是跟你父母似的那脾气呢，你父母是一忍再忍，不会对自己的小孩子就仇恨成那样，但是真的是恋人可能会瞬间变仇人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个呢其实可以在你谈恋爱的初期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就要观察一下， 要好好审视好 他怎么对服务人员。我们经常会说，就是一个男人他在公共场合里啊，怎么对待一些服务人员的态度。 对， 其实日后也是对你和你家人的态度。 对，那涵养不够。 对，就是不管就是我们在外面服务遇到怎样糟糕的一些状况哈，但是我觉得以文明或者是以礼貌对抗这一切呢，至少你的姿态是美的，对吧？包括有的人会说在开车的路上啊，有些时候很急躁啊，这是难免的哈， 没错。 但是如果你遇到那些如沐春风的人，你也会很佩服他们，哎，他们怎么就不会骂骂咧咧呢哈， 对 对吧？所以既然你的心中知道好的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克制自己啊。其实成长就是不断的意识到自己有毛病啊，自己的毛病大小啊， 毛病大小 改，或起码是让它爆发的次数少一点。 对对对， 这是 经常 能意识到的啊。 这你路怒症是经常的哈、啊、我经常被别人别一下或者是不让一下，我也会跟人较会劲的啊，就是这就是我的毛病啊，我也承认。嗯，但是就是逐渐吧，你慢慢的让自己调柔一些，让自己再圆润一些。 行 ，CL 白马公主在一分钟之前问我们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我能红啊？就你来这点儿啊。就你来这个点儿，你让我怎么说你啊？ 您再红也就45分钟的事儿。 不是你不知道咱节目俩小时吗？ 俩小时都不够你耽误的。 是，首先你得早点在那儿趴活，对吧？你得先在那儿等着候场。当然，这档节目其实现在求红已经没有那么的白热化了。 这档节目上菜快着。 对，这档节目现在。这怎么不能说江河日下吧，但是 大厨那个勺啊都闲在哪儿，锅都凉了，人说炒两盘菜， 别说的太丧啊。 好，听一首唯美的歌曲啊， 就我的歌，这你就不用介绍了哈、确实哈，这个自己呢还是应该对自己的东西啊宝贝起来。 对， 我们节目可多人听了，都睡着了还听呢， 可好了。 想告诉你我有多想你，好想想让你知道我多爱你，好想幻想着我们会在一起一起，别压抑别压抑傻瓜，我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at I'll see your face. Is it tears or just the pouring rain? Wish I could say something, something that doesn't sound insane. But lately I don't trust my brain. You tell me I won't ever change, so I just say nothing. Say nothing, say nothing.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No matter how long you're gone,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I know, you know, I'll never get over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want you back. I remember the freckles on your back and the way that I used to make you laugh. Cause you know every morning I wake up, yeah, I still reach for you. I remember the roses on your shirt when you told me this would never work. You know, even when I say I move on, yeah, I still dream for you.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No matter how long you're gone,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You're gone. All I think about is where I went wrong. You know, even when I say I moved on, you know, even though I know that you're gone, all I think about is where I went wrong. Yeah, I still dream for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你这首歌在上午11:15听应该是很搭当时的情绪的。 对，这个组合叫做五秒夏日啊，夏日的五秒，也可以说是夏日的五个瞬间啊，不止五秒钟，只是说一共加起来啊可能就这么五个瞬间，因为它叫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请回答我， 这一下午夏日你想怎么用掉你这五个瞬间呢？一个是美丽的海滩，一个是情人的怀抱，一个是家庭和睦的在一起，温馨的家庭和睦在一起。 第四个 是和闺蜜和好友们畅饮，在看着足球。 第五个， 和我们在一起，和我和听众们在一起。 可以多选吗 ？Just five seconds。你不能太贪了，只有五个 小时，我可以分配这个切换场景的。不行是吗？ 其实这个乐队的名字确实让人联想的挺好，挺有意思的。Five Seconds of Summer， 他唱的这首歌啊叫做 Want You Back， 想让你回来啊。但是这五个瞬间，夏日五瞬间，这个名字真的挺好听的啊，让人真的是直接就弄成一个多选题，可以摆在面前选了哈。 你今天晚上带的歌不是别走，别留我， 对，就是你回来， 就选这套。 别走，别留我。 你是想让我放一首孙楠的《你快回来》吗？X Y 是我，他现在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的11:00在收听直播。那刚刚这首歌呢，真的是非常搭你的情绪哈，因为今天应该也是你的工作日或者是学习的时间哈。 对， 在美国还能听着北京的节目， 很惬意吧？ 看来是学习不错啊，自己的相对自由时间比较多。因为其实到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财富会有一部分是你自由支配时间这件事情决定的，对吗？ 对， 就是如果你的自由度越大，其实你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 但看你这财是积累以后你是怎么用或者是怎么积累来的了，这个确实是有关系的。你要是不是，说实话，没有善财善用的话，你可能不太会就像你说的空间自由感那么大啊。没有善财善用就肯定不行。 叶大师是动不动哈就给我们来点这个哲学人生啊，谈谈， 这不 聊聊 用我说嘛，用我装大师来说嘛，这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你焦头烂额的 道理懂，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哈，就会有一些情绪上人为的一些东西了。 那是啊，人性嘛，你不能跟人性这个就是

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大家都还好吗？大家都还在吗？其实是好肯定是好了，好的不得了，咱家听众都好着呢，但是有的很多朋友都睡着了。今天的红人啊 Reborn 这个重生小子，你是不是还在？你是不是跟大家还在聊天？ 哎，你就当我这时段不在怎么样？ 不可以啊，不可以，你还得伺候我很多事情、啊。 就是老嘉宾需要有很多服侍的地方。 对，我有很多服侍，就拜你11年所赐来服侍我。 真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在旁边的就是相伴，你有没有那种冲动想自己一个人主持一期节目？ 这个事情我已经习惯于两个人，就算我不跟你搭档，我都习惯于跟另外一个人搭档在那个说话。 我现在问的是让你一个人在直播间主持一档节目， 我不喜欢， 能不能？ 我不喜欢 主持下去。 我不能。 中途你能不能？ 我不可以 崩溃， 不可以，我不会崩溃，但是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我可以，但是我首先我有能力可以主持完，但是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这里空空落落的在说话的这种感觉。 不，这个我自己一个人做第一个节目都很多年了。 我知道你。 我们电台很多主持人都是一个人做节目的。 对，所以你勒得住寂寞。你明白这个道理 吗？我跟寂寞相处的特别好。 是，我可不行，我必须得有妻子有儿女。 对对对，你还得二娃哈。 对，我得有 圆满。 我得旁边我必须得有一姑娘什么的。 对，以后你还得当爷爷当姥爷，对吧？ 对， 好的。23:34:1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各位来到2018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当我看到这样的听友的留言，我真的忍不住想把它截图啊，就是发到朋友圈里晒一晒，就是告诉大家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啊。 对， 这位叫做可爱的 Tanny 君217美好博物一语，哎呀，红不了啊这名字。 好家伙，可爱的 Tanny 君217 美好博物一语， 这里边是个多少故事的连接啊。他说围观老节目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借着夜里的暖光，夜里的暖和光让心情点亮 啊，夜里的暖光心情起来， 这叫词儿整的哈。 你确实像你起这名字的这个路子， 就是 每句话都可以给掰开了揉碎了说啊。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我并不是希望在晚上有什么互动话题让大家很紧张，一周当中只有在周末星期五的时候才有，因为其实在晚上写小作文其实思路不是很清晰的，对吗？ 是啊， 就是除非是作家一些伏案工作的人，他们已经生物钟调到了灵感就是在这会儿最牛，对吧？像我们普通人就是累了一天了困泱泱的，你让他们在诉说对一档节目的爱。 你其实你不知道那些人完了事儿以后白天也睡得呼呼的，因为他用脑也是他 老累了， 对，他必定有一循环，他必定得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对，介于今天晚上叶谦带了很多外国朋友的这个回来那个别走什么拽着你啊之类的哈，我们也带出我国歌手孙楠的一首很经典甚至很多朋友都会唱的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 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宁静，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 本不担心，我困在原地，任回忆铭记。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 I knew Nancy Wilson 绝对要把这首歌在夜里送给大家 Save your love for me 留住你的爱给我来自 Nancy Wilson 就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但是其实这声音是来自60年代你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声音其实是 60年代啊，就是我都没出生的时候，韩立可能那时候 出生了一段是吗？ 也没出生， 预热了一段吗？这首歌真的是让人很容易产生昏昏欲睡哈，因为在夜里它会让你很松弛的， 对， 哎，听上去真的好想躺在沙发上哈，而且还是已经洗完脸了，哎，就可以一下子睡过去的样子。 对， 希望我的听友们在听节目之前啊，就做好这个洗漱工作。此时此刻呢，已经都是清清爽爽的躺在床上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有一些很辛苦的司机师傅哈，还有一些忙到现在，在北京真的有很多到这个点儿加班刚刚回家的非常辛苦的人士哈。 嗯， 我们这档节目这么多年来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还有被你们记得，很多时候也是彼此在夜里的一种惺惺相惜，对吗？就是理解啊，彼此的一种心疼。 对，然后路上注意啊，注意 别吃宵夜啊， 宵夜 路上遇到羊肉串你躲一躲啊， 能不能挡着人家吃宵夜呢，对吧？哎，你这么一说我的，哎呀，算了算了， 今天是15啊，最好是吃素。 是，待会儿下， 但是过了11点 就下 了 节目 了， 下了节目咱就16了， 想给自己一些就是纵容不自律的机会。 对，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没想，我刚才就是被你那么一说，最怕的，所以说啊，这最怕的就是旁边的人有的时候夜晚的时候跟你说一些肉食啊，你其实满肚子已经脑满肠肥的时候，你居然被他又说动了。 你这劲儿啊，就像上学的时候两个人上课说话，老师给叫办公室去了，哎，你怎么上课说话呀、啊？ 嗯， 我没说，是他跟我说的。 就是他欠招， 他先跟我说的。 就是他， 不是，是他先跟我说的。两个人都在那会儿其实是投入的聊着哈，但是一旦事情发生呢，小孩嘛，对吗？都有点害怕，都不想当这个挑事儿的人啊。我觉得在孩子身上有很多事情的发生，你不能说给他定性啊，这个人太自私，因为在他的世界中对于这个很多东西的理解还没有完善。 对啊， 对吗？ 但是他首先他知道那样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的时候、他会先有一种害怕退缩，然后会有一种推脱推诿感，就是推给别人也许是一个好办法，那大人又得费劲，又得教他一遍，说你要勇于承担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这才是你第一件要摆正的事情，你又得费功夫教他一遍这个，因为人有天性，他肯定是害怕的，那个有危险他都会往回退。 二娃老夫要育儿了啊， 嗯， 要谈育儿经了啊， 这不是不 快躲一躲，快躲一躲， 不是对孩子，是对所有人，成年人也这样。 爱的人都月光，能吃得下的早已吃光，很用力谈笑比哭还绝望，怎么爱得到打扰，我以为痛苦可以分散，于是我忙到不能再忙，忙到忘记了洗掉你所有断续，越发渴望你就在身旁。

相信你是爱我的。 对，嗯，今天晚上这个题目整个都扣题了，嗯，什么你别走，你放我走吧，我要回来，你回来，最后留你的爱给我，相信你是爱我的，其实都围绕着这些东西。最后来一首一开始清唱的歌曲哈，这首清唱的歌曲应该能让大家缓缓入睡，嗯，来自 Count Basie 和 Sarah Vaughan， 这个名字叫做 Alone。 嗯，在这首歌当中呢，也谢谢所有今天晚上收听节目的听友，特别是我们的这个 Reborn 男孩，希望你因为这个夜晚而觉得和男左女右离得更近了，是 Reborn 少年啊，我们给 Reborn少年 记得你啊，请大家都今天晚上睡个好觉，明天晚上10点继续男左女右，晚安。 晚安。 爱 you can. When you come, I'll pray.